表舅， 表舅， 漂流， 漂流， 娇羞， 娇羞， 调酒， 调酒， 交流， 交流， 校友， 校友， 小牛， 小牛， 要求， 要求， 要酒， 要酒， 料酒， 料酒， 交油， 交油， 票友， 票友。